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十九集，阿银生吃下那血淋淋的鸡眼和鸡心，嘴边和手指间都是腥极了的血气，不消一会儿默默化成了烟，附上药叉的背，药叉推开门噌的一下飞上房梁，消失不见。而竹寒听到那吱呀一声，跟着开了门，只见药叉背影又有灰烟萦绕，他知道那是阿音。心跳仍旧急促，却隐隐约约觉得有些放心，不知为何，实在是莫名。进了阿音宿的那间客房，床榻整洁，无人躺过，桌上补品有些凌乱，地上留有一张盘子，一滩鸡血。他默默把补品摆放回原位，又擦干净了盘子和地上的血，悄然合上门窗。谁也不知道这夜发生过何事，只当是阿音不辞而别。小师傅始终送点，又整夜不眠，为自己行为举止不解，又为心头莫名担忧而迷惘。林子里药叉把阿音扔到棺椁里，周围阴气怨气极深，他吸食不少。绿皮鬼趴在棺椁上调笑， 你的小师傅看着我带你走的。 他化身成人蜷缩着， 幸亏我刚刚食言。 那眼中满是侥幸，又有些难以名状的哀伤，提了袖口擦拭嘴边的血迹。药叉见他这副样子，不知怎的，那句他可是亲眼看见我为你取心取眼的，就收了回去，张口闭口半天，干巴巴问了句， 魂追我一会儿送回地府。中判这法器着实太过凶狠，那五通明明半点渣都不剩，你又给他个空的净瓶教他超度，为何？ 阿音荒凉地笑了，提及那个人，眉眼便立即染上灵气与风情。 他信他的神，就叫他信吧，有他心安，我自也心安。 阿银俨然想开，要维护他内心至纯至善的那份信仰，却也不知这般好似反其道而行之，恰起了意料之外的作用。药叉嘲讽道， 哟，阴司巨精，阴魔罗鬼成了善男信女。 竹寒留在陈府半月，同陈家祖母论绝宗妙法，给陈怀如讲旧籍典文，日日过得同样，却不见那个灰衫女子娇笑着出现。待到他准备辞别那日，心里有声音确信他不会回来了。轻装简行的来，回去只多了个阿音留下的净瓶。临走前，陈怀仆亲送，还念起了阿音。 阿音姑娘实是心善，可惜不辞而别。我听怀如说，她脸上莫名皆是红疹，也不知现下如何。 竹寒表情黯然道：“ 陈统领挂心了，在下也十分担忧，但是并不是阿音施主下落。 阿音姑娘不仅长相风情貌美，且胆识也不输男人，策马飒爽的样子，真真叫人难忘。” 小师父皱眉发问。 施主是？ 陈怀仆性子爽朗，闻言笑了笑， 称赞而已，我这般身份婚事不由自主，定然不会白白误他。 陈统领有自知之明，是大智慧。 他踩着矮凳上了马车， 告辞。 留陈怀仆在原地，品那句夸赞的话，总觉得有些怪异，却又说不上来。清绝宗内的红枫叶落了，不似陈府那些枯黄散落，满目都是橙红娇艳。竹寒回到山上，所见之景实在太美，可他无心赏秋，先到正殿见了程善，然后回疗房休整，一切都很快做好。立在房中莫名地叹了口气，倒觉得有些空落落的，没有道别的不告而辞，让久别重逢充满遥远与奢望。 他时是坏的，只字不留便走，无论现下是否安稳，也不告知于他一声，真叫个冷漠干脆。他是否忘记还有问题问了自己没得回复，他便一点也不想知道了吗？那个问题他仍旧偷偷记得，是那句阿音曾说着实想知道，且他也好奇的欢不欢喜，他还未作答。可且先不论他尚未悟出答案，即便悟出来了，也无人来要这个解。他甚至不知道要到何处去找阿音。师父时常询问课业，譬如最近在研习什么，问到竹寒，他又皱眉，神色满是认真的。 何为欢喜？ 成善宗师为他所言正了，随即觉得饶有兴致。 为何有此疑惑？ 师父只讲过大爱，是天神之大爱，爱僧侣，爱世人，因而神度化僧侣，僧侣度化世人，可人与人之间的爱又怎算作？ 老师父答得很快。 是小爱。 关城未识的小爱如何懂大爱？ 要庆幸现下再无旁人，成色面色不悦的。 你可是下山动情？ 竹寒脸红地回答。 但求开始。 小爱皆是迷惘虚妄，能懂大爱是大智慧。 竹寒双手合十抬头，依旧是那般虔诚的仰望。大殿正中神像双手做金刚拳，持至拳印。成善大师出去后，他跪下抬头问道。 关城渡不了恶鬼五通，穆念神渡不了泥犁恶鬼。如今我尚且不懂小爱，何以堪重任大爱世人，更谈何度化一说。 他暗中起疑许久，还是打开了净瓶，确定里面空无一物，心下却是平静怡然。这次天师没有出现，既未苛责于他，也没有开示他的诘问。竹寒心里担忧，难道是他最近没有潜心用功，祖师都已不理会他，思及此又莫名低落。阿音不睬他，天神也不睬他，竹寒心里复杂，还要为一个欢不欢喜的答案而挠心。提了院中的扫帚，扫笼满地落风，只觉得比起初回清觉宗那日，地上的叶子愈加的厚了。秋意浓，秋夜深，露重月寒，衣衫增。朱寒心中叹道， 这一年的秋怎么这么漫长。 夜里躺在新换的棉被中，仍是端正规矩的姿势，先有的想起那个坏姑娘，仿佛被子里又有阴风上涌，还会化成浑身冰凉的婀娜美人，捧着自己的头说她是她的宝贝。她失了规矩姿势，侧卧蜷缩起来，被子扭乱，只觉得心头莫名有阵阵钝痛，隐忍许久，终是发出小兽般的哽咽，嗡声道：“ 欢喜的。” 那声音染上秋夜的凄凉。 你去了哪儿？也应叫我知道，现下安抚。 他宛如被抛弃的那个，阴魔罗鬼抛之，信仰弃之，心无安处，偶有阵痛。这秋未免太凉太长，少年人实在难挨。正应了那句“应时一切心智如幻，应知世间诸行如梦。”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